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晚上11点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曲。 大家好，我叫李佳瑶，来自北京林业大学。我最近比较有成就感的事呢，就是我已经连续2个月都没有吃夜宵了。我屋子里放了一盒泡面，这盒泡面不是普通的泡面，是为了我督促我自己好好吃饭，坚决不吃夜宵而特意准备的。不到饿得半死的时候呢，绝对不会吃这盒泡面。但是上一盒泡面在2个月前已经不幸阵亡了，然后我希望这一盒呢可以坚持的久一点。 每日的海会很空白，一瓶红茶夏天不要来，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没有风 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10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命运总是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同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，我愿意。 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彤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彤彤。在这一刻，无论你是做什么的，开出租的，工人、学生、护士、博士，甚至是流浪者，我们都有权利享受属于自己的夜歌。有时候人的意识会一瞬间变得很宏观，会说出一些很感人的话，而这些话平时如果听起来总会觉得是假的，所以现在我不打算这样说，我想换一种表情对你，这种表情就藏在下面这首夜歌里，它就叫失眠夜。 还记得初次相约，手牵着手一起赏月，和你度过短短的一夜，盼望时间能多些，让我拥有多一个夜，让你也能够了解我的心情，内心的世界，我的感觉。总是在一个失眠的夜，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，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，我可以看见。就会对你特别思念，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，爱你多些。还记得初次相遇，肩并之间一起谈天，共度最美的感觉，盼望时间能慢些，让我拥有每一个夜，不管是越圆越缺，只要是有你就有一切浪漫的夜。 夜晚冰冻时分，都是往事，都是寂寞，都是夜归人。但是别忘了，还有夜歌，一个给你温暖的地方。我是吴兆彤。 我们于是流浪这座野地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，现在你在哪里？

偷偷在爱你。 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。 在时间的风吹雨打中，颜色也渐渐褪去，虽然有时候可以修补，甚至焕然如新，但本质上你我都在慢慢老去。你可以吃药，现在的药不是无病不治吗？可怎么就没有人发明出治疗感情创伤的药呢？连假冒伪劣的都没有，万众瞩目的后悔药呢？怎么还没有研制成功呢？怎么还会有人在唱这样的歌呢？这个秘密到底在哪儿？好，休息片刻，马上回来。 也许在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人进去，或许你不曾接受真正的爱，真正的心遗忘吧，过去的事 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。手掌潮湿的时候，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，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，乱风的树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

下 不是说好永远 no more tears no more tears。 我是一个环保组织的志愿者，我们最近在准备搞一个活动，平时还得上班，所以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晚上或者周末来做。现在我正在还在为下面要搞的一个活动做一些策划什么的，所以到现在还没睡觉呢。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。 不是说好了到远方旅行，看世界多大是我们的约定，当时一起看的那部电影《罗马的假期》，还读了许多关于旅行的书籍。还以为已经说好了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从来没有怀疑，很相信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接近。发生什么事让你后来放弃？电视播放着细节多详尽的 MV， 唤醒我所有回忆，我的心没有办法休息，你不知道我一直都在想你。深夜电台播的旋律，伤感在空气中传递，我百感交集，这首歌每一句都痛到我心里。说好了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从来没有怀疑，很相信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接近。发生什么事让你后来放弃？电视播放着戏解脱煽情的 MV， 唤醒我所有的回忆，我的心没有办法休息，你不知道我一直都在想你。深夜电台播的旋律，伤感在空气中传递，我百感交集，这首歌每一句都 这首歌里面， 我突然觉得天使就是轮回的人，人本来是善良的，只不过现实世界里有很多恶的势力常常会占据统治地位，于是为了生存我们也就跟着恶了。可我们并不是中恶，我们只是有某种罪恶，或者说有某种罪恶感。当我们解脱之后，或者说从现实回到理想世界之后，我们或许就可以消除身上的恶，消除心理上的那种罪恶感，成为轮回天使。这首歌叫《好想你》。 I miss you. I miss you. 好想你。 的形象夹在寂寞被释放的 蓝的天快要消失在一瞬间，无限美景的缠绵，我的宝贝也盼着明天。 像雾，有人好像还在哭，关着门，黑着灯。我突然想把你拽到另一个房间，和你玩一个游戏。这个游戏的名称就叫睡觉，好好的睡一觉。祝你晚安。